2015年高校招生工作正在进行，作为中国最顶尖的两所大学清华和北大的招生组使出了浑身解数抢夺高分考生，两所国内一流的大学抢状元早已经不是新闻，成为新闻的是他们每年如何抢状元。昨天媒体报道说，6月28号上午，清华北大四川招生组在官方微博中连续发布信息，互相指责对方是花钱买考生，这两方的这个掐架似乎是由暗战已经变成了明撕啊，这个撕是撕扯的撕。微博公开对掐，互揭对方以不正当竞争手段抢生源。北大的四川招生组官方微博发布了一条微博，指责某校啊，带引号的指责某校说欺骗报考北大的考生。招生组给文理科前十选择北大的考生挨个打电话，说北大欺骗了他们，不会满足他们的专业志愿。那在此我们回应一，招生组的承诺一诺千金，目前报考各个专业的人数也十分合理，没有任何不满足的可能。二，从近5年的历史看，恰恰是那所某校多次的毁约，没有兑现其承诺，请不要继续骚扰北大的准新生。那随后清华大学四川招生组官方微博转发了评论，并且对这个北大招生组的微博也进行了回应，说兄弟，给考生介绍北大情况，让学生更好的选择，你夸张一点没问题，但非要超越政策拿钱诱惑考生，就不怕教小孩子学坏吗？那紧接着北大也再次发微博回应说，兄弟，过去5年你们砸钱买走的唐某和郭某需要我讲吗？我们也再次说明，拿分来跟北大谈钱门都没有。两所高校的微博很快被数万名网友转发，这个互掐也迅速的升温。那近日呢，两所高校招生办还没有就此事进行正面的回应。那此外还有一条新闻，在高考发榜日，也就是高校掐尖的时候，最火的新闻之一呢是重庆高考文科第一名，那人家孩子本来是去成都玩，准备坐动车呢回重庆，但由于北大清华招生方面是争抢，北大方面为了表达诚意，执意是派专车要把他从成都接回来。就为这个，当时的学生在回重庆的时间被多耽搁了4个多小时。那目前就此事有评论说，为抢生源而掐架，真是超出了竞争应有的尺度，反而让人觉得失了风度，没了气度。伫立在高等教育塔尖上的两所高校，非要将生源竞争到头破血流，脸面涂地，一场闹剧实在是无聊，斯文扫地，让学校掉价，让高等教育失色。大学招生骂战背后暴露出目前高等教育中的一些不健康生态，这其实比骂战本身更值得关注和反思。那如果真的买考生现象存在，这种行为合理合法吗？这件事情该由谁来管呢？那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宝辰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成。你好，王律师。 哎，你好，主持人。 嗯，为了抢状元，名校是大招频出。那媒体也有说，评论这个北大的专车抢状元事件，说状元有专车，当时高校付出的成本恐怕足以给这些为数不少的贫困生来免单了。那重点高校吃的是财政饭，如此豪气阔绰的去抢啊，游走在规则底线之外，就不怕被巡视组盯上吗？还有的说，北大清华互掐，要请纪检按图索骥。那这个事件如果从法律来分析的话，会有哪些可能违法的情况吗？ 是这样，这两所高校呢，我们不具体点名啊，但是就事论事，从这个职业角度来讲啊，首先呢，这个高校啊，按照国家的高等教育法啊以及教育法啊的相关规定啊，高校呢它都是由财政拨款啊，这国家呢统一出资设立啊， 吃财政饭的， 对，吃财政饭、那么作为公办高校来讲，它的教学组织管理啊、教育招生啊，以及呢相关的考试啊等等各个方面，都是有这个相应的规矩，也就是说要受法律的约束，要受这个高等教育法和教育法的约束， 就是财政支出等等方面。 对对对，那不仅仅是它这个高校的这个日常财务支出管理 要有严格的制度啊，要有严格的规范。同时呢，对外招生这种行为也属于呢，法律规范下的啊这个行为。 嗯， 应该说呢，这个按照高等教育法第24条以及呢第32条啊，第60条的相关规定，那么这个高校的出资人是国家，那么国家呢对于学校的啊管理经营，它设定的目的呢是符合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啊，不得以盈利啊为目的，同时呢要根据呢这个社会需求、办学条件以及国家核定的办学规模来制定招生方案。那么这也就是说，这种招生方案呢，总体设计来讲，应该是符合国家的统一的安排啊，不能自行出招啊，自行安排招生的优惠条件啊，或者是做虚假的承诺、虚假的宣传，这些都是违规的。按照呢这个2014年呢7月8号呢这个实施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载情办法》的规定啊，对于虚假宣传的招生行为啊，要由呢这个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以及国务院的下属的教育主管部门啊和当地的招生考试机构等等啊这几个部门呢，要对这些行为进行调查处理啊，如果超出了界限啊，确定属于啊违规招生的行为啊，要对责任人，要对负责主管招生工作的学校的领导啊，包括呢这个学校的一把手啊，都要问责。 嗯， 那么这个招生行为呢，应该说是在国家统一的管理之下啊，各校呢不得超出呢国家划定的这个红线啊。那么针对网上也好，这个舆论当中的所反映的这个以提高奖学金啊，或者是呢 车来接这个专车来接考生， 对对对，这些专车接送的行为，以及呢可以呢优先选择专业，那么保证的这个进入哪一个专业啊，享受什么样的优惠，这些呢实际上都超出了法律所设定的这个范围， 包括现在他们微博所接的说花钱买考生啊，去砸考生， 这是不允许的。 当前还没有说完全核实，但他们是互相指责对方是买考生，这钱是怎么花出来的？ 这个在高校以及呢国家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支出这一项呢，是绝对没有这个允许你自行这个以奖金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啊，不正当的方式支付你的客户、相对人或者是考生。 微博上说是买，就是买是带引号的买嘛啊，就是打考生。 这是严格禁止了。这种行为啊，不仅是扰乱了整个国家的招生这个秩序啊，同时呢也把商业化啊这种商业利益带入呢这种招生国家的这个统一的计划招生的这个事项当中，实际上呢这是超出了法律所设定的底线啊，这属于违规行为。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相互呢进行指责，那么这本身呢从高校本身来讲呢，作为普通的民事主体，那么他也有他的名誉权啊，那么对方呢无论是这个出自什么样的目的，对相关的一些行为，不管是存在还是不存在捏造，那么这些呢披露啊，包括不正当披露啊，对方学校的一些内在的一些情况，这都是不允许的，都会给对方的学校的名誉啊造成这个损害啊，这个构成民事上的侵权。 有可能是造成这个民事侵权的。 对对对，那么民事侵权的这个说老实话呢，这个都是公办的高校，大家呢都是为了公事，这个如果撕破脸、对簿公堂，这个事情就划不来了，对不对？那么应该还是按照规矩来。那么第三点呢，我想说呢，作为这个招生机构，招生的这个工作人员，应该更多关注的是这个普通的 大众的这种考生，他们的志愿的填报，他们对专业的选择，从学校本身来讲呢，给他们更多提供这样一个解释的机会啊。那么关于学校的师资力量、学科建设啊、学校的品牌建设啊、各个专业方向啊，以及呢这个近年来所这个推出的优秀的毕业生啊，和这个进入呢相关部门的一些优秀人才，那么这些呢是高校招生的工作当中的亮点，也是你的优势。我觉得呢，把这些信息给所有的大众考生啊，填报志愿的考生呢，给进行广泛的介绍，召开说明会的方式，给他们传达全面的、准确的、真实的信息，对于大众考生来讲，更能享受公平和公正。 其实现在双方这种掐架，不仅是像评论所说的斯文扫地，没了气度，丢了风度，而且有可能还涉嫌一个违法的问题。也有网友说，那这个会不会涉嫌挪用公共经费了？包括违规滥用职权了？ 这里面不排除这种可能。这个经费 不排除可能。 因为说呢，这个高校的这个经费，教育经费呢，主要是靠财政拨款。 对。 当然呢，也有多渠道啊进行筹措啊，包括呢社会的捐赠。当然呢，总的来讲啊，进入这个教育机构，进入学校的这些钱款，都属于教育经费。那么教育经费的使用，必须用于教育的目的。脱离这个目的，那本身就是违规的。那么将来在财务的这个审查呀、审计的时候，这可能就是隐患。另外呢，这个高校的财务管理应该更加严格、更加统一和规范，不允许在账外设立这个小金库啊，有账外资金呢。尤其一些高校呢，存在一些实体产业，那么他们的这些资金和缴纳这个利息、缴纳的这个利润，那么这些呢，都应该将来纳入呢这个统一的财政规范之内，进行统一管理啊，不允许呢这个设账外账。我觉得这个呢，对于高校本身也是有好处的。当然呢，我们只是就事论事。那么这个上述的观点也是我个人的观点。那么我们不针对任何一个学校，也不针对任何一个教育机构啊。 还是希望有些相关的事实进一步去有关部门来查实。 对。 其实这种掐架当中，我们看到有个报道说，发生冲突时候还有人受伤，被抓伤了。其实这个事件真的会有可能有涉嫌违法的行为。如果你真的出现一些冲突的话，有人受伤了，这事情可就不简单了。 我是这样想啊，这本身呢，大家都是这个为这个学校啊做工作啊，那么都出于公心，更不应该呢发生的这种这个人身伤害、肢体冲突，那这就更划不来了。不仅仅是违规的问题啊，更是呢违法。那么这个里面呢，那你的个人行为并不代表学校。那你和对方发生了肢体冲突，这是由于你个人的这种行为、个人的过错导致的这个对方的受伤害。那么你要个人承担 刑事责任， 行政责任也好，严重的是刑事责任。那么因此说呢，这个更是划不来啊。 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那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下面这起案件。男子持刀杀害了性侵妻子的男子被判了无期徒刑，他曾经带妻子逃亡8年。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挤地铁想听广播，可老是没网络。 下载钉钉 FM 手机客户端，好节目提前下载，没有网络一样听钉钉 FM。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8，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 妻子发丈夫发现了妻子被性侵，就挥刀杀了性侵者，被判了无期徒刑。近日这条消息曾经位列新浪社会新闻的点击率第一。其实这位丈夫现在已经服刑一年了，只不过是最近呢有网友将判决书放到了网络上，各界对该案的关注度迅速升温。那网友们几乎一边倒的对这位丈夫表示同情，质疑判决无期过重了。舆论波澜迅速推向全国，法律界人士也纷纷的介入讨论，撰写文章，发表观点。当人性遭遇了法律，当法律遭遇拷问，那有专家认为这起案件应该会成为我国刑法史上的一个典型的案件。在司法实践当中，对公民的正当防卫权的认定，法院审慎判案等方面都有着现实的意义。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这个案件。在2006年2月，田仁信和妻子罗梅从贵州来到温州打工，住在员工集体宿舍。那他们是和同事张平同住在一个房间，虽然不太方便，但是为了每月能省几百块钱的房租，妻子罗梅呢也就认了。有一次这个同事张平就对罗梅动手动脚，但是她没有敢跟丈夫讲，因为呢张平很壮实，她怕丈夫被欺负。根据罗梅的讲述，2006年3月17号的晚上11点多呢，她丈夫不在家，她一个人在床上睡觉，黑暗当中一个裸体男子挤上了床。罗梅发现是张平之后就拼命的反抗，张平把罗梅的衣服撕开，一只手还掐住了罗梅的喉咙。按罗梅的讲述，张平对她实施了强奸行为，她当时大喊救命。那这时候正好是罗梅的丈夫返回宿舍，他听到了妻子的喊声，就从窗户爬进了房间，看到了张平压在妻子罗梅的身上，罗梅还在反抗。那张平看到了罗梅丈夫回来了，就从床上下来，并且有提裤子的动作。那妻子罗梅回忆说，当时丈夫就问她说，是你自愿的还是被强迫的？罗梅一边哭一边回答，说是被强迫的。田仁信当时气愤当头，就和张平扭打在一起。那罗梅是当时现场的唯一目击证人，她说是张平先拿出菜刀的，在两人争斗当中，她丈夫田仁信就夺过了刀，朝张平挥刀乱砍，张平脖子上被砍了一个很大的口子，血流了一地，两口子非常害怕，就立刻逃走了。那按照法医鉴定，张平是头部、颈部等多个部位有20多道伤痕，因为大出血而死亡。他们事发那天晚上天气寒冷，借着微弱的月光，两人逃到了山里，慌乱中什么都没有带，就带了300块钱。逃亡的日子是从一座山逃到另一座山，靠给人种菜打工讨口饭吃，平时就住在塑料布临时搭的棚子里，一个月呢下一次山买些生活必需品。罗梅说，每次听到警车响都以为来是抓我们的，怕得要死。那两口子逃离的时候呢，老家有两个女儿，大的6岁了，二的3岁了。在逃亡的第二年，三女儿娜娜出生在了蔬菜棚子里，当时罗梅自己用剪刀剪断了脐带。那逃亡第三年，儿子东东也是如此出生在了蔬菜棚里。罗梅记得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她身上只有5块钱，两个孩子哭着喊饿，她只能下山去买了2包方便面给孩子吃，她和丈夫就饿着肚子熬到了新年。生活的困顿对于罗梅来说还不算最痛苦的。案发之后，丈夫田仁信总是沉默着，很少讲话，有时候一个人喝很多闷酒，喝着喝着就会怪罪罗梅。到了2014年2月，丈夫田仁信主动说，为了孩子能够读书，咱们回家吧。罗梅就默默地收拾蛇皮袋，8年的逃亡生活就这样结束了。回家第二天，2014年2月20号，哥哥带着田仁信来到了派出所投案自首。那由于没有钱请律师，当地的中级法院为田仁信指定了辩护律师。那开庭前，法官和这个律师找他哥哥谈话，说如果你们能给被害人赔偿10到15万元，取得被害人家属的谅解，那可以尽量判得轻一些。但当时田家是身无分文。在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当中，并没有采信妻子罗梅所说的强奸行为，他们认为张平的行为是定性为叫性侵犯。因为案发是在8年前，罗梅才指证了张平强奸，那张平已经死亡了，现场又没有其他的目击证人，也没有相关的物证。那当时住在 工友宿舍二楼的工友们也证实说，并没有听到罗梅喊救命的声音，他们是在田仁信和张平开始打斗以后才听到的喊声。那后来温州市中院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田仁信无期徒刑。田仁信哥哥说，我们不能接受这个结果，对方是有强奸在先的，我弟弟是正当防卫，而且还有自首情节。但是田家最后还是放弃了上诉，因为没有钱请律师，也没有钱赔偿对方，只能接受这个结果。在去年的六月份，田仁信就进入监狱服刑了，这个案件就归于消沉，就像一滴水融入了大海一样悄无声息。一直到了今年的一年后的这个今年六月份，有网友将这个判决书放到了网络上，于是各界对该案的关注度迅速升温，网友们几乎一边倒的对田仁信表示同情，认为他判无期判得过重了。那这起案件的舆论波澜也迅速推向全国，那除了网友之外呢，法律人士也纷纷的介入讨论，撰写文章发表观点。那么如何认定当时张平是否强奸了罗梅呢？法院认定的不法侵害到底算什么呢？田仁信是否算是正当防卫呢？是否是量刑过度呢？就此我们也采访了部分的听众，来听听他们的看法。 我不是从事法律工作的，但我也想就这个事儿说两句。记得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杀父之仇，夺妻之恨。面对自己的妻子遭受侵害，咱们姑且不论到底是强奸还是侵害吧，我想任何一个有血性的丈夫都是无法容忍的，更不可能面对侵害者保持一种理智和冷静，掂量掂量应该是打屁股呢还是弹脑门。当然这位丈夫最终选择了杀死对方确实是有点过了，但法院判他无期徒刑我觉得也有点过了，毕竟诞生于中国这片土地上的法律是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的，所以在法律条文之外还是应该讲点中国的民情民俗和民意的，否则就会水土不服。 那这要看情况吧，网上都有说这个问题吗？但是要看当时的情况是不是真的性侵了，确实是个问题。确定是性侵的话，我觉得确实是过重了、 啊、肯定过重了，自己保护自己的利益是要过分了， 我认为过重了， 就是不应该判无期。 对、 过重，有点过重。 对于孩子来说，我觉得是有点过重。 有点重。这个人肯定是个老实人吧，就是说咱们普通的特别善良的人不会自己为自己争辩呀或者申诉啊，就这的总是逆来顺受。当那个犯罪嫌疑人停止侵害的情况下，他再实施那个正当防卫就过分了。 我觉得正当防卫 属于吧， 应该属于正当防卫，但是有点过激吧，应该 防卫肯定过大嘛。 好，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宝辰律师事务所的王成律师。你好，王律师。 哎，你好，主持人。 那目前这个事件真相其实只是有罗梅的一个供述，她说她是被张平强奸了，压得我身上半个多小时。那她丈夫也供述说，当时她看到张平从床上下来了，并且有提裤子的动作。那么，被害人这个行为是否是属于这个强奸呢？这张平被杀的这个人，这怎么来认定？过了八年了。 应该说呢，这个我们就这个、我们还是就事论事、就这个事情本身来讲，过去八年啊，对于这个不管是罗梅还是呢她的丈夫啊，毕竟是时过境迁啊，当时的这个案发现场，以及呢这个警方的勘查的记录，以及侦查方向和最后呢这个。他们的供述呢，毕竟因为时间跨度比较大，这个在这个侦查方向上呢，也会呢，会有一些偏差啊。因为这个从警方的这个对于罪案的调查现场来讲啊，主要更多的关注是这个人命啊， 人死了 。那么人死了，这个是谁实施的啊？这个杀人行为。那么这个杀人的起因是什么？那么这个动机啊是什么？那么起因和动机呢，作为警方的一方面的了解，这不是侦查的重点。如果说呢，这个罗梅呢和她的丈夫呢，在事发后能够及时到案说明， 那么这个时候呢，也会对警方的调查和这个案件的侦破工作提供很大的帮助。 是不是强奸了会有一些物证、嗯、 对对对对、嗯、那么这样的话呢会把这个先前的啊是否存在强奸的这个作为一个侦破侦查的重点。 嗯 啊，那么这个呢，如果能够通过相关的证据固定下来以后、嗯、认定为对方的行为是属于强奸，那么总体上来讲呢，就是说从这个田仁信的他的行为来讲啊，就可以构成啊正当防卫。 嗯 啊，当然是否防卫过当那么是另说啊，根据他的这个当时的情况来讲，如果呢是这个强奸在先，那属于暴力犯罪。 嗯， 那么没有防卫过当的问题、嗯、因为在这个刑法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当中是把这个防卫过当去排除了。 嗯 啊，只要是暴力犯罪啊，可以，这个不存在防卫过当的问题。那么恰恰是呢，他们呢在案发半年以后才去投案，这样的话给警方的这个侦破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那么最后呢，在法院的审判认定上也存在着很多的障碍。 嗯 啊，总体上来讲呢，我觉得通过这样的一个案子呢，对于当事人一方来讲，应该更多呢吸取教训。同时呢，我想呢，这个在这个案件的审判工作当中呢，对于这个法律援助制度来讲，我也希望呢能够在有关方面啊，给他呢这个在设计上更加合理、更加规范，那么使这个当事人有更大的这个选择范围。那么援助律师呢，应该说呢都是有一定的这个刑事辩护经验，啊，代理过刑事案件，但是呢这个水平呢。老实说呢也是参差不齐啊，这个律师的职业经验呢，专业化的水平啊，那么这些呢都是客观存在的啊。因此说呢，在这个将来的这个法律援助制度的设计上，那么让当事人有更多的选择权。 嗯，他其实可以去选择法律援助， 选择法律援助， 家庭生活很困难的话哈，可以免费去打这个官司。嗯嗯，但是他确实现在没有那么多钱去赔偿被害人。他像当时之前律师和法官所说，如果你赔了10到15万是可以减轻的。这法律规定的吗？ 这个法律上没有做出这个对于积极主动赔偿对方可以在量刑的时候呢适当从轻，没有这样的规定。那么这是呢在法官的自由裁量的范围内。那么对于呢这个犯罪嫌疑人也好，或者是呢刑事案件当中的被告，能够积极主动赔偿对方，作为呢一个悔罪态度的一种表现啊。但严格讲呢，因为这些呢是不能写在这个刑法的条文和这相关的司法解释当中。而且呢这个最高院呢也多次通过司法解释或者是通知的方式，要求呢这个各级法院严禁的这个当事人一方花钱买刑。那就是说我花了钱了，我赔偿了对方了，那我可以就减刑，或者是这个不进监狱，这是不允许的。 但是好多案件我们听说过的是，如果能够积极赔偿或积极退赔的话，是能够减轻罪责的。 应该说呢，这个积极赔偿对方呢是作为一种悔罪的表现，同时呢也是求得对方这个受害人呢或者受害人的家属啊谅解的一种表达方式。那么原则上讲呢，这种民事赔偿应该是在这个法院的这个审判指导之下啊，不允许这个私下跟对方啊去和解。那么这些呢总体上来讲应该是在法律约束的范围之内啊，这样的话呢就避免啊个别啊有钱人那么可以呢这个犯了罪以后花钱啊去这个减轻处罚，这是一种不良的一种倾向。 那咱们假设一下，当时案发时候，张平，咱们假设啊，确实强奸了罗梅，丈夫冲进来，正好发现，不法侵害正在实施，他拿刀砍了这个侵害者。那如果是这样一个事实的话，那么他算正当防卫吗？这个田仁信？ 这个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对， 就是哪，即便是张平死了，也是正当防卫过当。 这不是存在过当的问题， 不存在过当问题 啊、对对，那即便他死亡了，这也是正常的， 但也不至于是无期。现在这个结果吧，不至于。 无期的结果呢，我们不好对这个案件的这个定罪和量刑进行评判，因为呢，从我们的职业操守也好，职业的规范来讲，我们是不能对已经判决的个案呢发表这个评论。但是就事情本身来讲，我们可以呢进行做一些法理上的分析。总体上来讲呢。那么从这个犯罪行为正在实施啊，不法侵害正在发生。